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次来到贵教会。我有好消息带给大家，我今天讲到其实没有讲那么多，只有三节经文，二到四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爱惜光阴，也没有用智慧与外人会谈。OK， 我还是来读一次今天的经文，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这封信里面接近尾声的这两三节经文，就是第二到第四节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使徒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的人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的意思就是在祷告之中要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救主，就是你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而因为他道成肉身，我们就有道可讲，我们就有基督的奥秘可讲，我们就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说。就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叫我说该说的话，也叫人们所听到的确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奥秘，就是上帝的儿子居然成了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 阿们。 曾经有一位牧师朋友都跟我说，他需要在他的教会里面处理最常需要处理的罪，就是不祷告的罪。我当时听到其实还蛮惊讶的，那时候我还没有按牧做牧师。我们都知道在背后说人坏话是罪，不彼此饶恕也是罪，贪婪是罪，奸淫是罪，甚至我们不会太惊讶，在教会中我们也会见到这样子的罪。但是其实我们不多思想，基督徒不祷告是一个罪，而且是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罪，也是最基础的罪。我自己最近几年在教会服事，有很深刻的这样子的体验。一个不祷告的人，你仔细想，其实也必然是时常落入试探的人。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就这三节经文，和大家一起思想祷告对我们来说的必要性，也趁机让我们检视我们的祷告生命。每一个人的祷告生命都有改进的空间。让我们坦诚，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最自然的事，却往往也是最难的事。连耶稣那些很白目很不受教的门徒们都认知他们自己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非常的不足，所以他们，你注意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们从来没有主动问耶稣，要求耶稣教他们任何事，除了这件事，他们要求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如果你们祷告，也就是说祷告对我们来说不是选项，是我们主他自己非常明确的命令。新约教会也是以祷告起家，这是不是，这 OK 吗？你们听得到吗？ OK， 好。新约教会起初在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们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又说，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其实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开始也是从祷告开始，不是吗？一个人信主定义上就是从一个不会祷告也不祷告的人变成了祷告的人。一个人要怎么认出，当时的人要怎么认出那一个本来热心迫害基督徒的扫罗，怎么认定他成了基督徒呢？主 对亚拿尼亚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怎么知道那个人名叫就是扫罗呢？”主对他说：“他正在祷告。”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哥罗西城，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你如果上网去查的话，一堆石头，一些废墟。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哥罗西已经是一个没落的城。有人说，哥罗西这个城在新约书信中所有的城市之中，是一个最不显著、最不重要的城市。保罗自己显然他从来也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他在这封信的起头就告诉哥罗西人说：“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他又说：“我们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思想这件事，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从来有没有过为从未见面过的人祷告，而且是常常为他们祷告？使徒保罗，你注意，他其实时常这么做，在罗马书也是如此。保罗要哥罗西人，他们明白，他们是被祷告的人。你注意，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一个基督徒定义就是祷告的人，也是被人祷告的人。因此，在这封信的结尾，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要求这些被我们祷告的人，他们自己要恒切的祷告，在祷告之中要警醒感恩，恒切警醒感恩。恒切这个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恒切，也是《使徒行传》6章第四节要专心以祷告为事的专心，都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有坚持、有专注、有不止息、不断的在做的意思。保罗写给另外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用词是：你们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很久的祷告，都有同样的意思。这我们会想，怎么样不住的祷告？我时常听，其实我听过不少弟兄姐妹在讨论什么是不住的祷告。我想这当然不是每分每秒都在祷告，毕竟我们基督徒也要吃也要喝，为要荣耀上帝。所以17世纪英国的神学家 John Davenant 戴文南主教神学家，他说，恒切祷告其实就是在你可以，也在你应该的时候祷告，你可以和你应该的时候。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让我们问：当我可以的时候，我是否有祷告？当在你应该的时候，你可否有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都需要祷告。但是保罗他曾经说过，有一个律，那个律是什么？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我觉得这个律也非常贴切的形容大多数基督徒的祷告生命，就是我越要恒切的祷告，我越不能恒切的祷告，而且似乎总是有各式各样的人事物阻碍我祷告。而且一个基督徒最没有时间做的事就是祷告，一个基督徒最有借口不做的事也是祷告。魔鬼他也叫万事互相效力，阻碍我们祷告。这个世界也总是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不去祷告。对我来说，可能就是 NBA 球赛，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我们若要恒切的祷告， 就必须要有那个真正吸引我们祷告的动机。恒切的祷告不能只是某种例行公事，或者外在的某种方法。外在的这种例行公事或者方法，你或许可以在年初的时候下定决心去做，我猜你到第三月，差不多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持续下去。我们必须要有那真正的内在的渴望，才能够恒切的祷告。清教徒他们喜欢说，祷告不外乎就是基督徒圣徒对天父上帝与天父上帝亲密的交谈，亲密的对话。换句话说，恒切祷告这个命令也凸显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保罗要求，他是用命令式的语气要求哥罗西的圣徒们要恒切的祷告，其实不外乎就是要求他们要活出你们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身份。他之前在这封信对哥罗西人说，他提醒他们，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从前是与上帝隔绝的人，你们因着恶行心里与上帝为敌，但是如今上帝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与上帝隔绝的人自然不可能与上帝有亲密的交谈，心里与上帝为敌的人当然不会向上帝祷告，但是你们如今已经与天父上帝和好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不渴望随时与他有亲密的对话。保罗也在这封信里面对哥罗西人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上面的事也应该激励一个基督徒祷告，不是吗？为什么要思念上面的事？上面有什么事？因为在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干嘛？我们刚刚也读到另外一段经文，也提到这个事实。如今我们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手边做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思念主耶稣基督，他如今坐在父的右手边，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我们又有什么借口不恒切的祷告？而且他又从父的右手边赐下所应许的圣灵，浇灌在教会，浇灌在每一个圣徒身上。他，我们应该问，要赐下圣灵干什么？有什么用？岂不是就是要叫我们祷告吗？圣灵他亲自用无可言喻或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祈求。这表示弟兄姐妹，每当你祷告，每当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你至少有两个祷告的伙伴，有圣子与你一同祷告，有圣灵帮助你祷告。这样子难道我们不该受激励恒切的祷告吗？保罗又要哥罗西人警醒的祷告，或在祷告中警醒。警醒这个字在新约出现大部分都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启示录他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彼得他也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他对门徒们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基督徒警醒其实就是切实的明白 自己当下的处境，就是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必要再来，而且那时候近了。对哥罗西人2000年前是如此，对2000年后在台湾的我们也是一样。保罗要圣徒们带着感恩祷告，所以我们必须问，我们为什么要感恩祷告？你为什么事要感恩？你的目光注目在什么事上面，你就为那事感恩。你爱什么东西，你就会为那东西感恩。你思念什么人事物，你就会为什么人事物感恩。我们基督徒通常为所求的得着而感恩，不论这得着的事情，所求的事情，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健康，或许是事业，或许是婚姻，或许是儿女。但弟兄姐妹，这也是为何我们不总是感恩，因为我们不总是得着我们所求的，不是吗？我们没有得着所求的，就以为或许我们不蒙恩吗？也就不感恩。因此我们往往不但不凡事谢恩，我们更时常心怀苦毒，因为或许我们觉得上帝没有赐予我们该得着的。事实是，弟兄姐妹，上帝他不会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方便、我们的私欲，凡事按照我们的意思赐给我们。但是保罗却说，你们要不住的谢恩，或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们要恒切的感恩。所以我们到底要如何恒切的感恩？要感恩，我们就必须确知，是的，上帝没有凭着我们想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但是他却已经给我们最好的了。除非你相信这一点，你没有办法恒切的感恩。这就是为何保罗要圣徒们思念上面的事。上面有什么事？上面有耶稣。他在这封信里面提到，耶稣就是一切的丰盛，他在我们心中成了荣耀的盼望。而且他说，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他是我们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写，也是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前的一节经文，他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唯独认知上帝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才可能凡事谢恩。这是说认知我们已经领受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永生，上帝他的独生爱子。唯有认知我们已经领受这一个最好的，我们才有合一的标准来评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包括苦难。基督徒要恒切感恩，不能够指向世人。我们的感恩不是知足，也不是惜福。我会说知足惜福不过是没有领受上帝恩典的人需要的必要的自我安慰，最终其实是没有用的，只不过是让自我喊话。但是基督徒我们得着的更多，弟兄姐妹，我们得着的是最好的。问题是我们不明白，或者时常忘记我们已经得着最好的。这就是为何一次又一次新约的作者叫我们要仰望基督，仰望基督，必须注目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必须思念我们的主，我们必须确切的认识他，以至于爱他。我刚刚讲的这几句话可能是口号，也时常在基督徒族群之中所听见的口号，要认识耶稣，要思念耶稣，但是这必须要有内容，也就是说你必须确实的认识他，明白他为你做了什么。 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明白他？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听他的道。我想基督徒不能够感恩，不恒切感恩，最终的原因追根究底就是不认识基督，不明白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就问，我们可否认识基督？保罗继续告诉哥罗西的圣徒，他们要为谁祷告？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是应该是在第一世纪60年代61年或62年那段时间，从罗马的监狱写这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他说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监狱的门，好叫我可以出来传讲基督的奥秘。 No， 不是，他没有要求圣徒为他祷告，好叫神将他从监狱中解放出来。你仔细读，也就是说保罗的人生自由不是他提出的代祷事项。保罗没有要求他们求上帝开监狱的大门，反要他们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仔细想这件事情，在监狱里面你能够讲什么基督的奥秘？你能够对谁讲什么基督的奥秘？但是这全然符合主耶稣他自己教导的祷告原则。他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现在的困境。如果我脱离现在的困境，我答应我一定会大大的侍奉你。 No，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所以保罗他在乎他能够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中能以传讲基督的奥秘，过于他在意他自己的人生自由。所以他到底能够在监狱里面传讲，对什么人传讲基督的奥秘？腓立比书大概是同时间写的另外一封书信，也是保罗从监狱里面写的书信。他在那封信里面写说，弟兄们，对腓立比的教会，另外一个教会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是更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注意同样的字眼，在御营全军和其他人中已经是显明为基督的缘故。腓立比书第一章12-13节，中间有一段有一个用词很有趣，御营全军。御营全军，皇家的军营，就是护卫罗马凯撒皇帝的精英部队。他们为什么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到御营全军？在那封信的结尾，他对腓立比人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我在这里，我在罗马监狱这边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的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罗马皇帝凯撒家里的人，御营全军的人，特特的问远在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安。保罗不在意被捆锁，为什么？因为罗马皇帝凯撒家里的人，罗马的御营全军需要听到基督的奥秘，以至于他们能够特特的问 腓立比圣徒的安。你仔细想这件事，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不是吗？福音能够叫一个人放弃最宝贵的事，就是他自己的自由，好叫其他人得着基督。福音能够叫一群互不相干的人，凯撒家里的人与腓立比的圣徒，腓立比有什么圣徒还记得吗？使徒行传16章，卖紫色布丁的妇人，一个被鬼附身的使女，还有谁？还有那个狱卒和他的一家人。这两群人，福音叫他们成了彼此问安的圣徒。为什么？这都因为有一群远在另外一个城市哥罗西的圣徒们为使徒保罗祷告，好叫他能以在监狱中讲基督的奥秘，不是吗？只不过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圣徒需要求上帝打开传道的大门？是需要求上帝吗？这不是上帝他自己的道吗？我们主耶稣他自己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华人改革中的圈子里面，也许在座各位不熟悉这个议题，有一个扰人多时的议题，你可以说是神学议题好了，也许你听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祷告是否摇动上帝的手？这其实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很入流的问题，因为改革中的信徒，我们改革中的信徒应该是最特别认知上帝是透过他的恩典媒介工作，然而祷告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媒介，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毫不迟疑的回答，当然咯，是的，我们的祷告当然摇动上帝的手，因为上帝要我们用祷告摇动他的手，不是他需要我们的祷告，而是上帝定义要我们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不求就得不着，我们本不知道要求什么，但上帝的灵却帮助我们求，而我们这些有基督的灵有圣灵的人，既然有他的灵就不能不求，所以上帝定义要我们求，因为他定义要我们透过祷告领受恩典，也定义要我们借着祷告成就他的工作。哥罗西书4:3-4提醒我们，总要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不是吗？如果你平常不知道要为什么事祷告，这件事，至少这件事，你要为你的传道人祷告。这个是为传道人祷告，这是非常明确的命令，保罗在这里的命令，你们要为我们祷告，好叫我们能够宣讲基督的奥秘。这不是选项，为自己的传道人祷告这件事情，其实凸显基督徒生命中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每当我们按照主的旨意求其他人的好处的时候，我们自己最终也必得益处。你为你的传道人祷告，好叫他说该说的话，将基督的奥秘发明出来，最终得益的人是谁？每周听到一篇好的讲道，叫谁得益处？所以，一个不为自己牧者祷告的人，其实是非常不聪明，更是损己的人。这节经文也关乎我们该如何听到。 我们听到通常只能有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你不喜欢你听到的道，因为说实在，讲道的人讲得很烂。第二种结果，我们不喜欢我们听到的道，因为说实在，我们很烂。我们没有效法清教徒他们以劝勉、预备和祷告之心来听道，这样一个人讲道讲得再好，对我们也没有益处。第三种结果，你非常喜欢听道，你也非常有得着，这只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分辨他讲的道其实很烂。也就是说，你喜欢属灵的垃圾食物，却长久学习，终究不得真道。第四种结果，你喜欢听道，因为你认得出来，这讲道的人是在忠实传讲福音的真理，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奥秘。这四种结果，只有第四个是理想的结果，是我们要的结果，其他三个其实都是不是我们要的，但都是我们的错。如果我们没有分辨能力，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总是有长进。就是说，我们只能喝奶，不能够吃干粮，这是我们的错。我们不喜欢听到，讲道讲得再好，我们也不喜欢听，因为我们没有预备自己的心，我们没有在听到之前为自己能够听上帝的道而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这也是我们的错。What about 那个讲道的人讲得很烂呢？那应该不是我们的错了吧？这也是我们的错。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4:3-4，圣经使徒保罗明确的命令，要我们为讲道的人祷告，好叫他能以他该说的话讲基督的奥秘。我们没有为讲道的人祷告，就不应该期望讲道的人能够讲一篇好的道。这不是我的逻辑，这是保罗讲的。就连保罗，使徒保罗，他都需要圣徒为他祷告，叫他能够按照所该说的话讲基督的奥秘。弟兄姐妹，如果使徒保罗都需要信徒为他祷告，那么你的传道人需要你恒切的为他祷告，这最终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最后，我们再思想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帮助我们评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会遇见的苦难。怎么说？我们的主他应许我们上十字架之前，他应许我们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往往很难明白为什么我们有苦难，或者上帝如何叫万事包括苦难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受苦不像世人的受苦，我们的受苦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苦难最终叫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有他的样式。弟兄姐妹，有上帝儿子的样式，无非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蒙恩最终的结局。效法上帝的儿子，他如何受苦得荣耀，我们就如何受苦得荣耀，好叫他得荣耀，好叫他在众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与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我们或许不明白为什么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至少要明白，活一般的试炼会叫我们成了有基督样式的人，就是效法他祷告的人。我们都应该恒切的祷告，弟兄姐妹，但是让我们诚实，我们都没有恒切的祷告。因此我很小心的说，苦难对基督徒是好事。为什么？因为苦难绝对会叫一个真基督徒成了祷告的人，不是吗？你在什么时候祷告最迫切？我们遇见的试炼越艰难，我们的祷告就越恒久，越迫切。苦难叫我们恒切的祷告，叫我们在祷告之中警醒感恩。苦难叫我们遵守哥罗西书四章二节，火一般的试炼会临到我们身上，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地震会毁了你的豪宅，癌症会杀死我们所爱的人，但这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也会叫我们祷告。就像我们的主，他祷告，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他总是祷告。他在母亲的怀中祷告，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之心。他在没有人的地方祷告，他在群众中祷告，他在旷野里祷告，他在高山祷告，他在园子里祷告，他彻夜祷告，他带着喜乐祷告，他感恩的祷告，他泄愤祷告。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泄愤祷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为什么泄愤祷告？因为再过几个小时，这是我的身体，这身体就要在十字架上被他们撕裂。在十字架上，他为他的仇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最后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之所以能够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因为他一生都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恒切警醒感恩的向他的父祷告。如果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任何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他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因为他也知道他的父不会对他说不，凡他所求的父都赐给他。而如今他在做什么？他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如今坐在父的右手边，在做什么？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弟兄姐妹，若我们的主他如此的祷告，这应该成为我们祷告的动力，不是吗？我们就更应当恒切的祷告，不是吗？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理当恒切的祷告，警醒的祷告，感恩的祷告。我们不祷告，因为我们时常将我们的目光从你儿子身上转移，我们就忘记他在地上为我们祷告，如今在天上也恒切的为我们代求。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仰望你的儿子，就好叫我们有你儿子的样式。我们怎么有你儿子的样式？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就叫我们也成了像他一样祷告的人。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非常感谢